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暗，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是12月4号，是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今年的国家宪法日的主题呢是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为大家安排国家宪法日的特别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今天上午9点，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首先举行了隆重的宪法日主题升旗仪式。随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叩访的一声开始，由36名法警组成的升旗方队手持国旗，旗部抵达国旗杆两侧列队站立。随后国歌奏起，五星红旗在现场近100名法官的注目礼中缓缓升起。升旗仪式结束之后，全体法官由室外步入位于北京市高院2层的宪法大厅，随后叩访作为领事人站到领事的法台上，他左手抚按一本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领诵誓词。叩访身后是跟随他一起右手举拳宣誓的法官们。宣誓完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刘毅敦促大家要以此次宣誓活动为契机，树立忠于宪法、服从宪法、维护宪法的法治信仰，不忘初心。 2014年11月份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设立国家宪法日，在此之前，每年的12月4号叫做全国法治宣传日。那么之所以重新设立了宪法宣传日这样一个特定的节日呢，主要是考虑到宪法的在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很多同志都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当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所以为了能够 记者同时了解到，作为宪法开放日的主题活动，昨天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劳动法分会的成员单位代表、企业代表、劳动者代表和网友代表还应邀参观了北京市高院的宪法大厅、信息化法庭以及北京法院的院士展。 这边呢，就是集中展示了我们推进三大平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北京法院啊，始终是在司法公开这一块，也是走在了全国法院的前列。比如说，我们这边也有，我们一中院这个公开审理案件是在中央电视台首次进行了这种直播，包括我们首次的这个海淀法院首次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啊，以及我们这个 同时还举办了劳动争议案件审判与劳动关系诚信建设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了北京法院劳动关系诚信建设的10大典型案例。对此，北京高院表示将向不诚信行为亮剑。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就挑选劳动关系诚信建设10大典型案例当中的2个案子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啊用人单位不诚信的案子。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劳动者呢是小黄，他呢去一家科技公司工作，是在2015年的7月份签订的劳动合同，担任数据中心的部门算法工程师，合同期限呢是3年。到了2016年的9月26号的时候呢，科技公司啊就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为理由呢，就提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小黄30天之内要办理离职手续。小黄呢，在2016年的9月27号，就是第二天就办理了相关的离职手续，但随后啊，双方产生了纠纷，最终诉至法院。小黄主张呢，科技公司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科技公司认为，小黄从2016年的9月28号一直到30号连续旷工3天，违反了公司员工手册的规定，因此才和小黄解除的劳动合同，而不应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法院在审理之后认为，科技公司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小黄发出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小黄已经办理了离职交接之后，又以小黄旷工为由向小黄邮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属于严重的不诚信行为。而且科技公司没有能够举证证明发送解除劳动合同电子邮件当中所主张的解除理由，应该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科技公司解除与小黄的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解除。而在认定小黄的工资标准的时候呢，双方又产生了分歧。小黄所提交的劳动合同当中显示月工资是35000块，每年呢要发14薪，就是年底再加上2个月的薪水。而科技公司所提交的劳动合同显示说，试用期满之后，员工提供正常劳动的月劳动报酬为税前人民币35000元。但是呢，这个条内容之后呢，却没有显示14薪的字样，也就是说并没有年底3薪这样的一个说法。后来呢，经过法院核实啊，这条内容之后有明显的刮图痕迹，纸张明显比同业的其他纸要薄，而科技公司又没有对此做出合理解释。最后呢，法院结合科技公司的一系列的不诚信行为，对劳动合同当中所约定的14薪予以采信。除了这起案件之外呢，法院所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当中，涉及到用人单位的不诚信行为还有怎样的情况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单国军。 那第一个呢，用人单位失信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一是用人单位通常与劳动者签订劳务合同、聘用协议、承包合同、外包合同、转包合同、挂靠协议、劳务派遣协议，虚构民事关系或多单位混同用工，故意掩盖真实用工关系；二是用人单位拒绝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强迫或者误导劳动者签订空白的劳动合同，或者以加盖公章等为由将劳动者已签订的劳动合同全部收回后不再返还劳动者，甚至单方添加对劳动者不利的虚假内容，损害劳动者权益；三是用人单位利用强势地位，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低于劳动者实际工资标准的工资数额，达到降低劳动者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基数的目的；第四个是用人单位以银行转账、签字领取现金两种方式发放工资，或者多次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掩盖实际工资的标准；第五个呢是用人单位编造虚假工资表，将与劳动者约定的工资标准单方拆分为加班费、社会保险补贴、福利待遇、奖金等，或者编造虚假考勤记录，隐瞒劳动者实际执行的工时制度以及加班情况；六是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因工受伤后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拒绝配合劳动者申报工伤，拒绝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 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劳动者不诚信的案子。小罗呢，在简历当中啊，虚构学历与工作经历的信息，借此呢，就通过了信息技术公司的考核，于2016年的11月份就入职了这家公司，试用期16个月。小罗本人签署的录用条件当中明确显示说，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况包括，比如说向公司提供的材料和信息内容有虚假或隐瞒的，这里面呢包括学历证书啊、学位证书啊、工作经历、教育经历、体检证明等等。到了2017年的3月份，这个科技公司呢就以小罗不符合试用期的录用情形为由，和小罗解除了劳动合同。 而小罗认为自己的工作状态良好，符合录用条件，信息公司呢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解除，于是申请劳动仲裁。由于小罗对于求职过程当中简历造假的行为不能够做出合理解释，后来经过法院审理查明，小罗在入职的时候的确存在学历造假、编造工作经历的情况，因此认定信息技术公司和小罗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合法的。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劳动者的不诚信的行为而引发的纠纷。黄先生是在2011年的7月份入职了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岗位呢经过调整之后呢确定为商品开发经理，负责呢为这个科技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呢筛选供应商。2015年的9月份，黄先生签署了一个廉洁自律承诺书，在承诺书当中承诺说在采购过程当中严格依照公司的规定和程序来办办事，达到质优价廉，不以任何形式从中谋取个人利益，在选择各类服务商、供应商的时候不以权谋私，不以任何方式或借口设置障碍并攫取私利，不利用工作之便或以公司名义招摇撞骗为本人或亲属谋取利益，如果违反上述承诺，本人自愿接受公司处分，包括解除劳动合同等等。后来就出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黄先生的妻子以及妻子的丈夫出钱设立了一家商贸公司，而商贸公司呢就通过这个黄先生所主管的部门的筛选，自然而然的成为了黄先生就职的这家网络科技公司的供应商。也就是说，网络科技公司的供应商之一是他的职工的妻子和妻子的父亲担任法定代表人所控制的公司。那么从2014年一直到2016年，商贸公司通过向第三方公司采购商品，由第三方公司将商品发送给某科技公司的关联公司，再由商贸公司结算货款的方式向科技公司的关联公司来供货，那累计的供货的货值呢差不多有1000万。有句俗话叫做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您做了您就别怕知道。后来科技公司就发现原来自己的供货商居然是自己职工的亲属，于是呢在2016年的4月份，科技公司就以这个黄先生在职期间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违背社会商业准则，极大损害公司声誉和利益为由，和黄先生解除了劳动合同。而黄先生认为呢，科技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行为是违法的，后来申请仲裁，主张相关权利，仲裁是驳回了黄先生的仲裁请求，随后黄先生不服，又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还是驳回了黄先生的诉讼请求。哎，您呢也别在这公司干了啊！您这个行为的确是违反相关的职业道德，也的确是损害了您所供职的单位的利益。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法院认为黄先生的做法是严重侵害了网络科技公司的知情权，影响了网络科技公司的选择权。黄先生作为公司的供应商的筛选人，负责并承诺廉洁自律的情况之下，仍然以权谋私，违背劳动者的忠诚义务，他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经过法院认定，某科技公司与黄先生解除劳动合同的做法并无不当，对黄先生所提出的用人单位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法院最终没有支持，就是对黄先生违反忠诚义务的行为给予的否定性的评价。在北京市法院每年所审理的这么多涉及到劳动争议的案件当中呢，劳动者的不诚信行为还有怎样的情况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庭长单国军是这样总结的。 第二方面，劳动者失信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一是劳动者通过伪造学历证书、虚构从业经历、编造虚假身份、美化业绩等手段，将注水后的简历作为获得用人单位高薪聘用的敲门砖；二是劳动者利用工作便利、管理漏洞、侵占或者私自使用用人单位财物，给用人单位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三是劳动者违反用人单位考勤规章制度，不及时履行请假手续，委托同事打卡或者代签到，甚至部分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交 虚假的病假条。第四个是劳动者利用能够接触用人单位公章的机会，违反用人单位公章管理规定，私自使用公章，在单方制定的工资表、考勤表等材料上加盖公章，向用人单位索要工资加班费的。五是劳动者违背入职时的服务期承诺，拒绝支付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进行专项培训所支出的费用，或者劳动者违反双方达成的其他约定条款，拒绝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六是劳动者违反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禁止的规定。第三方面，劳动关系双方共同失信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一是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办理住房按揭或购车贷款手续时，为劳动者开具虚假收入证明；二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串通将工资、年终奖、提成等进行拆分发放，达到偷逃税款、减少社会保险缴费数额等；三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串通违反社会保险法规，逃避社会保险缴费义务，由用人单位将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费直接支付给劳动者；四是劳动者为获得购房购车资质而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签订虚假劳动合同，由该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代为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第五个是劳动者未将注册建筑师等职业资格违法注册在不存在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名下，与该用人单位签订虚假劳动合同。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类不诚信的行为之所以会发生，它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劳动法分会的会长江俊禄是这样总结的： 这些不诚信行为的频发具有深刻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原因。概括而言，劳动关系中的不诚信行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成因：第一，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尚在发展当中，相关的法律法规需要再进一步完善；第二，不诚信行为违法成本较低，且存在一定的隐蔽性，在司法实践中难以一一查明，且成本较高；第三，大量用人单位劳动用工不规范，规章制度不健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诚信行为诱发的一个原因。 如果一旦劳动者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用人单位的不诚信的行为，劳动者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江俊禄会长是这样说的： 第一，注意入职过程中的证据保留，详细阅读用人单位发送的各类通知，并及时与用人单位进行沟通；第二，充分了解用人单位加班制度及薪资的发放情况；第三，拒绝签订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承诺书或相关协议，必要时及时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第四，对未约定竞业限制经济补偿或者约定的经济补偿低于法定标准的，与用人单位积极沟通，要求提高标准；第五，在职期间签订有关文件协议的，可以采取一些像小的技巧了啊，像齐缝签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防止劳动合同的内容被替换。 而用人单位如果遇到了劳动者的不诚信情况，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江会长说： 在现实中，有个别劳动者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利用用人单位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健全、管理人员疏忽等漏洞，谋取不正当利益。为预防劳动者出现以上行为，我们在报告的第三部分为用人单位提供了一些建议。例如，第一个，一方面要求员工当面签署劳动合同，并按手印或保存好向签劳动合同的异地劳动者提供劳动合同的通讯记录，并要求其签回回执等；第二个方面，严格入职前考试考核流程，对担任重要职务的劳动者进行背景调查，对无法就虚假入职信息提供合理说明的用人单位，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包括解除劳动合同。第三，要求劳动者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提交身份复印件并当场签名，并于入职前去银行办理银行卡，提供相关的业务单据，这些都是通过第三方的机构来验证他的身份。那我们现在无犯罪记录啊，这些呢逐渐在公安部门开始不再出具了，我们只是建议在第三方的一些像银行这些机构来加入到验证他本人的身份的程序当中。第四，完善用人单位制度，将提交虚假请假材料等纳入到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范畴，发现病假材料假的病假材料啊，病假材料休假的，应当及时向劳动者核查，并注意保存相关的证据，必要时及时与病假材料显示的医院沟通，核实材料的真伪。这是专门针对我们在社会上大家经常听到的像泡病号或者用假的病假条来进行休假，而自己呢去从事跟病假休假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些娱乐行为，和这个是密切相关的。第五，与关键岗位员工签订竞业限制协议，明确约定违约金数额或者计算的标准，并在规章制度当中明确从事竞业限制的行为属于严重违纪，必要的时候可以申请劳动仲裁。 这种因为劳动者或者是用人单位的不诚信行为导致的劳动争议案件，占所有劳动争议案件的比例呢，应该说并不算特别的高。那目前呢，北京市所审理的所有劳动争议案件又呈现出怎样的情况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马强对记者说：“ 一是案件数量持续上升，2016年全市法院一审、二审案件的收案量、结案量首次突破30000件。”而今年前十个月收案就达到了2.8万余万件，审判压力巨大。二是利益诉争多元化趋势明显，在劳动者方面，女性劳动者的比例小幅提升，外服劳动者占全部涉案劳动者的大部分，35岁以下涉诉劳动者的比例不断增加，普通劳动者占据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大多数，但企业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也呈上升的趋势。在用人单位方面，涉诉的用人单位较多的集中在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从案件诉求上看，劳动者的诉求主要集中在确认劳动关系、追索劳动报酬、加班费、支付经济补偿金、违法解除的赔偿金、未休年假工资等方面。三是案件涉及的领域相对集中，与经济形势和产业调整相关。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在很多领域和行业呈现高发的状态，其中传统制造业、建筑领域、餐饮服务业以及批发流通行业的劳动争议案件较为集中。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的产业如金融服务、运输物流、高新技术产业等也呈现出劳动争议案件的多发态势。四是新型案件不断涌现，受互联网加的冲击和影响，新型的用工关系不断出现，如近几年兴起的送奶工、送报工、网约车司机等等。这些新型用工关系与常规劳动关系明显不同，劳动提供者和成果接受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趋于模糊化，从业人员与网络平台运营商之间存在着身份从属性松散、经济从属性模糊、业务从属性难界定等特点，给法院的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同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还表示，将向不诚信行为亮剑，比如说在法律文书当中强化对失信现象的描述，明确当事人的失信内容，及时将法律文书在网上公开，积极主动地与工商部门、劳动行政部门、社会保险集合部门、税务部门建立工作联系，通过司法建议函等方式向相关执法部门提供违法线索，协助其他部门加强执法监督，形成打击劳动领域失信现象的合力。另外还要加大失信惩戒力度，对通过虚假诉讼掩盖失信行为坚决加大惩罚力度，发现一起惩罚一起，绝不姑息，根据情节轻重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树立司法权威。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 欢迎您继续收听。 除了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之外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司法局也在今天呢开展了各项的普法宣传活动。在此期间，各区及相关单位将举办宪法嘉年华等普法惠民的活动，一共达到600多场。宪法宣传覆盖全市的主要交通枢纽和设施，覆盖社区、家庭和图书馆、宾馆等公共场所以及主流媒体。今明两天，首都图书馆 B 座的一层展厅的宪法嘉年华成为了市民学习宪法知识的竞技场。嘉年华设置了多个宪法主题游艺项目，还有创作绘画区，鼓励市民在欢乐当中学习法律。北京市司法局介绍，今年宪法宣传活动实现三个全覆盖，首先是覆盖全市的主要交通枢纽和设施，在全市地铁主要的线路站台投放宪法公益宣传片和宣传口号，地铁机场专线实现宪法公益宣传片不间断播出，同时在二环三环路的主要过街天桥上悬挂宣传条幅，在高速路的交通电子指示牌上播放宣传口号。与此同时，10万多册宪法读本已经发放到全市7000多个村居委会、市区两级图书馆、1600多所中小学校，并力争在全市实现宪法读本新的家庭全覆盖。市相关单位还将开展宪法进宾馆活动。各区及相关单位还将设置宪法主题游艺节目，组织基层法治文艺展演，利用智能机器人普法等等，以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宪法学习宣传，切实提升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进一步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法律新需求。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就全部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 贵州董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我的神呐、啊，你什么时候成诵读大神了？ 北京电台诵读小站小程序上线了， 微信搜索诵读小站，在线录制诵读作品，和好友一起享受声音与文字融合的美妙体验。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成为诵读点亮新年跨年之夜的诵读人。12月31日，我们就用声音来跨年。 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5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